当然决定不需要用经本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。啊，真有悟，他就说出五句，这五句20个字，就是他的毕业报告啊，毕业论文呐，字不多啊。五祖认可了，他就毕业了，衣钵就给他了。他的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是个问话，没有想到自信，就这个意思。明心见性，没有想到自信啊。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纵然堕阿鼻地狱也没染过，真心没有染污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就发现，发性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居住什么没说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了，佛在《华严》上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本自居住什么？就是居住如来智慧德相。第四句说。本无动摇，这四句都是形容自信的样子。那我们听了之后，就要知道，清净心是真心，不生不灭是自己。既然本自具足，就不要向外求了，向外求错了。既然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，这些妄想杂念就该放下了。摇摇晃晃是他们了，我们自信真心没有动摇过啊。后头一句话，它起大作用，能生万法。一切万法皆是自性变现的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所以你见性之后，你就能控制万法。这是现代科学家讲的念力的秘密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真明白清楚了，它就起作用了。所以这个是慧能大师由因想而开悟的，听说法开悟的。第二个柔顺人，柔顺人是什么呢？是定慧起作用了，柔顺呐，慧心柔软，慧心是真心，真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对待一切众生呢是柔软，不是刚强， 现在人说话很冲动，火药气味很深很重。那我们在旁边就都感受到火药气味。那这个火药气味不好，为什么呢？那是战争的现象。啊，要柔软。娴熟过失还原观上也讲到如何制止。啊，经上讲的，祖师讲的都一样的。啊，能随顺真理，慧能大师说的清净是真理，不生不灭是真理，本自具足是真理，那五句话是真理。那我们能随顺呢？啊，那个五句话你要不记得，我们的经题上你要随顺。经题上讲的清净、平等、觉，这是修行总纲领。要常常想到清净心，保持我的清净，不受外头污染，不起贪嗔痴慢。啊，内不起不生烦恼，外不受干扰，啊，这就是功夫啊！那修行，这就真修行呐、啊！啊，每天念多少部经？你看，听多少重点的讲经？念多少佛，拜多少拜，那是方法。目的什么？目的叫你随顺真理，不要随顺烦恼习气。啊，所以，无论用哪一种方法，那个目标都是清净平等觉就对了。这个清净平等觉也不好记，哎，还是用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把清净平等觉全都包在里头了，就阿弥陀佛，太妙了！啊，我听经用什么听？阿弥陀佛的心听，我拜佛用阿弥陀佛的心拜。我念念佛用阿弥陀佛的心念，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，我不念弥陀，弥陀就不念我了。哦，这个意思重要哦。你念弥陀，弥陀就念你，你多念一声，他也多念你一声，你少念一声，他也少念你一声。你要不要念？少说话，多念佛。啊，一定要多跟阿弥陀佛往来。跟这些世间人距离越远越好，免得受他干扰。重要，非常重要啊！我昨天看一个同学给我一份资料，说美国现在有300多万人在准备应付灾难。啊，过去人家一直受灾难，旁边人都制止你。 都批评你，现在没有人批评，没人说了。那么这桩事情能避免得了吗？灾难能避免得了？避免不了。我们晓得，避免不了就不要避，不要避免。怎样是真正避免呢？连科学家都告诉我们。第一个教给我们。弃恶扬善，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。第二个教我们改邪归正。第三个教给我们端正心念。这个心念呢，最好的心念，世出世间第一好的心念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是在你的信心。你有坚定的信心就是真的，你半信半疑就是假的。我们要明理，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道理都搞不清楚，要白学了。这些年来，像这一类的信息，我们遇到很多。大多数教导我们的，要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灾难，他提出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素食，我们做到了。第二个这个条件，爱心。这个可能有很多人还做不到。能够平等的爱一切众生。第三个条件是稳重，就是不惊不怖，就是灾难来了，一点恐惧都没有，你会很平安的度过。那我们也能够理解，就灾难当中会死很多人，怎么死的？吓死的，这是真的。你不惊不怖就没事，你没有被他吓到啊，你就战胜了，你就克服了。说的都很有道理啊。因为人在不惊不怖，他有智慧，他知道该怎么做法。人一慌一乱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好啊，那就真的被吓到了。所以要随顺真理，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，无界实现真理，六度普贤十愿真理，信愿持名念佛是真理当中第一条真理。你能把握着，真管用啊！天天能够受用啊，那是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。第三个，无生法忍，正无生之实性，而立诸相，是悟道之极也。无生法忍，真正知道一切法不生。一切法的本体就是实性。 实是真实，啊，心是自性和设者发心，啊，这是真的。所有一切相是虚妄的，利是什么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叫利。啊，相的利不是真的把它离开，是心里头，啊，不执着它，不分别它。啊，再说的明显一点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这就离了。啊，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啊，觉悟的心，通通恢复了。这是悟道之至极，啊，即是到顶端的方法。说此三人，当于第十五品中详论之。到后面第十五篇会讲到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